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一劇之本又同大家见面啦。每逢星期一晚嘅九点到十点呢，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直播室呢，都有黄晓初啦、 Hello. 何敏文啦，同埋我冯杰呢，同大家一齐讲下劇本嘅。咁啊，首先即係想喺讲今次嘅劇本之前呢，就问下两位喎、有冇发觉呢，近排呢真係好多呢啲叫做真人真事改編嘅劇本嘅電影出現咗， 係啊，一紮 一堆咁樣掉咗落嚟。近排我哋見到譬如 Dennis Girl 又有啦，咁我哋今次講嘅呢一個劇本又係根據真人真事改編啦，咁就係咧第88屆奧斯卡金像獎嘅最佳原創劇本。加上就贏咗最佳影片嘅呢一套 Spotlight 焦點追擊啊，係啊，咁大家又對於即係真人真事改編劇本有冇啲咩特別嘅感覺咧？點解呢一排會多咗咁多嘅咧？ 其實一直都多多地 嘅。我哋都喺我哋嘅節目啊，Lucretia 都提過多次啦。我哋都提過無數咁多次，即係好中意喺個戲前面就寫真人真事改編就好似勁啲咁樣。 但我都其實幾中意睇呢類嘅，真係。 係我明嘅，即係大家個心態上。系即系话突然听到系坚嘅件事，咁我睇下先咁样。即系我谂我明嘅，即系如果你走去睇套 Iron Man 前面写住真人真事， 会更加劲啦， 劲啲啦，系咪先？但系个问题系佢唔系啊嘛，系咪？系改编自呢一个系漫画嚟噶嘛？咁又系另一个世界。咁但系我自己即系你讲起话呢一个真人真事改编咧，喂，点解我哋唔考虑下呢套戏唔系最佳原创剧本，而系最佳改编剧本呢？嗱、呢个问题我反而觉得咧系值得讨论。 因为佢系一次创作嘛，即系所有你喺个街上见到任何嘢，你第一次将佢变成一个作品咧，那个就系原创嚟噶啦。即系你改编系你要改编自另一套电影啦，或者改编自另一个作品，即系咁样先至叫改编。小说系即系另一个创作，咁你就系改编。但系如果你从一个生活之中，你抽取咗啲事，然之后你受或者是根據他咁去寫一樣嘢，嗰、那個都是原創嚟噶。 你呢個講法好像講得通咁樣， 直情 係。但我諗真啲，我係覺得講唔通嘅。點解咧？點解咧？因為喺我哋個節目嘅角度啦，或者喺我的角度啦，即係我唔知道大家開始聽到悶未，我就開始講到悶嘅，就係、我都走出嚟講個故仔先。但係你諗下，我哋而家喺我嘅立場啦，唔好老屈面前兩位先，喺我嘅立場啦，其實一個劇本啊，或者我哋而家去睇一啲咁樣嘅線性推進嘅故事咧，個故事係個核心嚟嘅。咁但係嗰個故事係建基於啲咩咧？嗱，我唔係話個真人真事改編就係完全係真人真事，因為一定有一啲戲劇上嘅處理，令到佢更加戲劇化，令到我哋睇嘅時候能夠追得到，能夠跟得到。 或者佢個角度點樣去寫，是都係好唔同嘅。係， 但係喺一個如果咁樣嘅層面去講嘅話咧，個原本嗰個故仔咧。是佢建基於一個已經存在嘅古仔而寫出嚟嘅話， 咁、那個唔係古仔啊嘛，但係最重要係你建基出嚟嗰個係一個事實，係一個真人嘅生活嘅嘢，而唔係一個古仔啊，呢個係重要喎。如果佢建基從一個古仔咧。因为古仔同真人嘅人生咁系唔同啊！ 我绝对唔反对你嘅讲法，只不过我斟酌紧嘅系，如果有个人坐喺度翘埋手，佢突然间谂到一个古仔，同埋佢建基于某一个真实也好，或者某一个人哋启发咗佢有一个好多嘅资料已经存在嘅地方，从而改编成为一个我哋叫做而家嘅一个剧本一个戏嘅话咧，咁佢嗰个动作作为改编嗰个动作，同埋佢原创嗰个动作咧就好唔同啦。即究竟个成分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个成分入面有几多系佢谂出嚟，有几多系建基于一个已有嘅事，唔好话事实啦，可能系另外一个小说嚟嘅。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可唔可以咁样话建基于一个真人真事改编，佢自己都写真人真事改编啦、 咁點解佢唔係一個最佳嘅改編劇本，而係一個最佳原著劇本咧？ 唔係，佢係跟嗱唔同喎。我哋中文可能叫做改編，即係根據真人真事去改編。但係你英文其實佢係 based on 一個 true story 啊嘛。你同 adapted screenplay 係唔同 ，adapted 嗰個字眼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唔可以係咁樣，因為咧你所有作出嚟嘅故仔，某程度上可能你都有一啲嘢係根據你生活上面你見到嘅乜或某一啲人，只不過可能你唔係完全將佢咁100%，但而家其實佢都未必係100%噶嘛。咁嘅時候，你第一個將一件真嘅事去變成一個作品咧，呢一樣嘢一定係原創噶。 唔係，我諗我都唔係話而家就我有一個定案，點樣為之啱，點樣為之錯，點樣為之改編，點樣為之唔係。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好值得大家去諗下，因為我哋就係、是、我頭先講嗰樣嘢咧，就係、是、我哋講緊一個故仔嘛。咁、那個故仔喺邊度嚟嘅咧？嗰、那個故仔係有一個人突然間有個靈感飆出嚟啊！定還是係佢真係見到一件真人真事，而好大部分嗰個真人真事咧，就變成咗佢嗰個主要脈絡噶啦，主要事件發生都係咁噶啦。佢用咗啲戲劇手法去改編佢，或者係強調佢，令到我哋睇嘅時候會覺得好睇啲咁樣。咁呢個又係另外一件事。但係喺個原則上啊，我而家講我感覺嘅原則上，如果佢係一件真人真事改編，同埋嗰個係一個小説嚟嘅，本身有一個故仔，佢為咗係喺戲劇上嘅呈現，由於小説同埋電影或者係戲劇呢種媒介嘅唔同，而導致佢有啲篇幅上嘅改變，同埋佢係一個真人真事嘅改編，其實嗰個分別喺我嗰度啊，我唔覺得係好大嘅咋。我認為個動作唔係好大嘅啫，因為佢都係建基於一個最重要係個故仔，個故仔本身已經係存在咗，而佢係改編呢樣嘢變成一個新嘅媒體，而嗰個媒體係一個戲劇嘅媒體，我唔理係電影、舞台劇乜都好啦。OK， 咁樣咧，我覺得嗰個改編嗰個成分已經好高噶啦。咁只不過而家咧，佢就真係攞咗一個最佳嘅原創劇本啦。嗱，我唔係話就推翻佢，只不過係呢一個，我覺得值得大家去諗下咯。 系啊，但系呢个好紧要就系你个 source， 你由第一个开始将你艺术加工摆入去嗰样嘢，其实嗰个就系个原创啊嘛。因为如果唔系，你好多嘢你都唔可以话原创噶啦，因为基本上大部分嘅故仔你所谓作出嚟，其实都系有啲系 base on， 只不过嗰啲所谓灵感系啊，系嚟自生活噶嘛。所有嘢我哋话创作，就算你系 base on 以前啲传说，咁你都系又唔系噶咯。咁所有嘢其实都系。变咗系改编噶咯，好容易。 哦，你如果你问我，直情就觉得系。 咁如果系咁咧， 就冇分咩原创同埋改编啦。 所以我就系觉得唔使分啦。 但系我就觉得要啊，我就觉得要，因为第一次佢而家个分就系第一次你艺术加工一样嘢，同你第二次系唔同嘅，嗰样嘢系好唔同嘅。其实个技巧需要。 大家翻去摄高枕头谂下啦吓。 同埋可能都系尊重翻首次创作嘅嗰一个即系艺术家啦。起码系我用你嘅作品去做一个。我唔知叫二次創作啊，定係改編啦。咁叫俾翻一個嘅，係啦，俾翻一個 credit 翻第一次根據呢一樣嘢去創作嘅人咯。 你而家呢一個創作係即係根據嗰個所謂真人真事嘅 credit 翻佢。 因為唔得， 既然你都 credit 翻佢， 點解要再改編？ 但係你唔係，你唔係 credit 佢嘅創作啊嘛。因為佢係真人真事，係佢係生活做出嚟嗰樣，嗰樣唔係一個創作，唔係一個藝術創作嚟啊嘛。咁所以就係咯，你點拗咩咧？ 唔係拗嘅，係啦，大家。 我見到有個咁樣嘅現象，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啫。 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嘅。 OK OK OK， 呢樣嘢大家都討論一下，都幾有趣嘅。咁啊，今次咧我哋揀嚟討論劇本嘅作品啦，就係、是《焦點追擊》啦，《Spotlight》，亦都係源自於即係真人真事嘅改編嘅。咁究竟啊，點解佢今次咁犀利，可以勇奪到奧斯卡嘅最佳原創劇本咧，贏埋呢個最佳影片咧？咁嗱，轉頭翻嚟咧，阿初就同我哋讲下呢个故事，咁大家一齐咧落足耳力去听下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焦点追击啊 ，Spotlight， 2015年嘅美国电影啦。咁今次嘅编剧咧就系 Tom McCaffrey 啦，同埋 George Singer 嘅。咁佢哋今次就赢得咗第88届奥斯卡金像奖嘅最佳原创剧本，咁同埋咧最佳嘅影片奖嘅。咁啊，故事讲咩咧？大家当然可以即系入戏院度睇下啦。咁啊，但系未睇咧就留意我哋咧阿初咧会同大家剧透一下成个故事嘅内容嘅。 我真系觉得呢一个工序咧系令到 到大部分嘅聽眾都係 去洗手間 嘅啫，大佬。 因為我哋好多聽眾聽 podcast 嘅，咁唔緊要啦，大家 就可以跳咗啦，係咪？ 喺用 網絡，你而家可以跳去下一節啦， 或者可以去個洗手間先嘅。 唔得㗎，嗱，好緊要㗎呢一部分。 咁我估咧講咩咧？就係講咧Boston 啊，有個報社啊，就係呢個The Boston Globe。叫波士頓嘅環球 報 啦嚇，咁咧就係新官上任，就有一個新嘅總編輯啊，係咪咁啊？總編輯上任，咁就發現咗咧有一個即係專欄咧，就有人咧寫咗一篇嘢，就係關於咧一個有一個神父性侵一個小朋友啦嘅案件啦。咁佢睇完之後，佢就即係覺得，咦？點解呢單嘢就咁就算㗎啦？咁我哋有咩跟進啊？咁其他同事好多聽到就嚇，只不過有個普通專欄作家寫嘅，有咩好跟進啊？冇跟進啫咁。但係佢就話唔係喎，這個佢覺得有啲問題喎。咁如是者咧，佢就同咗佢哋呢一個報紙入邊其中一個可以係一個編輯部啊，其中有一個部門咧就叫 Spotlight。中文就連埋個戲都翻譯埋就叫焦點追擊啦，就而 Spotlight 本身嘅解釋就係 即係追蹤報導嗰啲獨立 係啦，就係即係 Spotlight 呢個字本身個意思就係一個即係射燈啦，咁佢就係一個咁樣嘅部門，咁呢個部門就係啊頭先 Lucretia 都講咗咧，就專係做一啲咧可能係一啲長期啲嘅調查報導，咁就原來佢哋平時咧真係閒閒地幾個月啊，甚至年幾啊咁樣去追訪一個咁樣嘅你叫案。件又好，一個新聞又好啦，然之後就做一啲嘅報導嘅。咁而老闆突然間新官上任，聽到有單咁嘅嘢，就同佢哋講話：你哋會唔會有興趣去調查呢樣嘢？因為 Spotlight 呢個部門咧，平時就會自己覺得有興趣，佢哋就去調查咁啦。而突然間老闆新官上任，就話你哋會唔會考慮有興趣去調查呢單嘢？咁佢嚇咁， 佢哋仲話其實平時即係總編唔可以 係啦，唔可以插手啊嘛。 咁 但係佢哋咁樣聽到，突然間就咁啊，即管。睇下啦，咁樣咁就將手頭上原本都調查緊嘅咧，就暫時就擺埋一邊先，就放慢手腳啲先，咁就突然間去睇下呢一單嘢啦。咁如是者，佢哋就去翻查一啲唔同嘅記錄啊，或者係去追訪，即係呢一單咁樣嘅官司嘅涉事嘅人物啦。咁就開始發現啲唔同嘅嘢咯。第一樣嘢就係咧，好多呢啲咁案件咧，都係庭外和解咗嘅。而庭外和解咗之後咧，最得意就係所有嘅記錄咧，一係咧就銷聲匿跡，一係咧就係俾法庭係封存咗，唔俾人哋查閲嘅，咁就令到件事就更加撲朔迷離啦。咁佢聽到之後，佢哋就更加就即係想辦法去問一啲唔同涉事嘅律師啊，就睇下佢哋有啲乜嘢講出嚟。咁而呢啲律師咧，個個都係話：哦，我哋有保密協議，我哋唔可以講出嚟喎。又更加係有鬼啦！即係點解呢啲律師既然都已經係 file closed， 即係案件已經查完啦，仲要有個保密協議又唔可以講咧？咁你就開始翻查唔同嘅記錄，亦都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咧有一個組織啊，叫 SNAP。就係、是、我唔記得咗個全名係咩，唔知咩 Survivor 咩 Alliance 咁樣嘅，就係、是、一啲即係佢哋叫幸存者嘅組織咧，全部都係聲稱俾唔同嘅神職人員咧性侵犯過嘅。咁佢哋就聯絡上咗一個就係、是、好似叫做阿 Phil 嘅人啦，即係咁就係呢一個人咧，就卒之咧攞住一個紙皮箱，入面有唔同嘅記錄啦，包括係唔同人嘅供詞啦，包括係一啲人唔同嘅書本啦，可能係一啲受害者佢哋嘅一啲嘅備忘錄又好，乜都好，一啲佢哋記錄咗落嚟嘅事件啦，曾經係出過書嘅有啲。咁但係上到嚟咧，呢、這個焦點追擊入面嘅唔同嘅同事咧，一齊圍住呢啲咁樣嘅資料咧，就開始覺得，咦？點解你有咁多嘅資料唔早啲聯絡我哋嘅咧？咁你個 feel 亦都講話，其實我一早已經聯絡過你哋啦。原來咧係十年前啊，已經係先後將呢啲資料交出嚟。咁佢亦都喺阿 feel 在場嘅時候，阿 feel 亦都即係講咗啲唔同嘅資料啦。其中咧最重要嘅資料係佢講到係咩咧？因為第一佢自己都係其中一個受害者啦。佢就係話，原來嗰啲受害人咧。一開始係同教會有聯絡嘅時候咧，就認為喂教會係一個好可信嘅組織嚟噶嘛，神職人員係一啲好可信嘅組織嚟噶嘛，而佢哋係咁相信呢啲人，而當佢哋仲係小朋友嘅時候，突然間有神職人員嚟佢哋屋企啊，同佢哋有唔同嘅交流嘅時候咧，佢哋嘅家長啦，亦都係好信任佢哋，所以根本佢哋咧，就算有任何嘅事件發生咧，佢哋都係有冤無路數。第一。 第二就係呢，好多呢啲咁嘅受害者呢都係有某啲嘅因素呢令到佢哋呢係好相信呢啲神職人員，可能係再加上因為呢啲咁樣嘅受害者好多都係譬如佢係單親家庭啊，又或者佢哋係一個貧困嘅背景啊，屋企係咁樣突然間有啲神職人員同佢哋有一個咁緊密嘅接觸嘅時候呢，初呢佢哋係直情係覺得自己係即係 一 個恩典啊，係啊，即係突然間神職人員咁樣，就算係只係叫佢啊，你就負責每日幫我打掃呢個聖堂啦，都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恩典。佢覺得突然間有人係好重視佢哋，所以佢哋初咧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同呢啲神職人員有交往咧，佢哋係好覺得自己係受重視，亦都係冇特別有啲咩問題。但係慢慢個情況有改變，呢啲神職人員開始即係譬如係可能俾一啲嘅唔同嘅刊物佢哋睇，包括一啲淫褻嘅刊物佢哋睇嘅時候咧。而呢啲神職人員呢就個講法就係話，哦，呢啲係正常嘅，因為人係可能係會有啲咁嘅慾望，所以係正常。而係出自一個神職人員嘅口嘅時候呢，佢哋根本就冇嘢可以做，冇嘢可以講，亦都喺嗰下佢哋有一啲佢哋自己有少少咁嘅慾望嘅時候呢，俾呢個神職人員同佢講話係正常嘅時候呢，佢亦都覺得嗰陣時係正常啊。開始到有神職人員要求佢哋有一啲唔同程度嘅性行為，佢哋亦都有冤無路訴，開始唔知點講啦。佢哋亦都講俾人聽，佢哋都覺得自己可能會有問題。所以到佢哋真係想講出嚟嘅時候呢，亦都開始呢牽涉到呢教會會出手啦。即係可能會係叫咩個 bishop， 即係嗰個主教。亦都會嚟到話，誒咁樣你真係唔可以咁樣隨便同人哋講㗎，點啊咁樣，就令到有呢啲所謂嘅庭外和解出嚟。咁嚟到呢一度咧，呢個焦點追擊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就開始發覺，咦，可能呢件事唔係一個單一嘅事件，唔係一個單一嘅神父嚟嘅，因為淨係呢個 feel 呢一個叫 snap 嘅呢個組織已經話有十幾個唔同嘅神職員，佢哋有咁樣嘅案例啦。於是咧，佢哋再追查落去，即係發現咧，其實喺教會入邊咧，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心理輔導嘅組織啊，或者係有啲神職人員咧，慢慢開始調查呢啲啊。而當中有一個做心理輔導，佢之前係神職人員嚟嘅，後來就咗去做心理輔導咧，佢聽到話佢哋查到喺成個波士頓嘅教區入邊有13個咁樣嘅神職人員之後，佢就話冇可能咁少，因為根據佢嘅統計最少應該有6%，六個百分點嘅神職人員都有類似嘅咁樣嘅情況。佢話六個百分點，咁佢哋就乘開成個波士頓究竟有幾多個神職人員？到最後佢哋話按照六個百分點呢一個咁樣嘅估計嘅話咧，最少有90個。咁如是者，佢哋就話90個同佢哋13個嘅呢一個現存嘅數字仲相差遠，即係話好可能仲有好多啊。咁佢哋點算呢？就係喺嗰個神職人員嘅名錄入面咧，佢哋發現咗一啲端倪，就係佢哋已知嗰13個咧，就係每一次有呢啲咁嘅事件發生咧，佢哋都會出現一啲事件嘅，就係咩咧？就係佢哋可能只係侍奉咗2-3年就俾人調走啊。通常俾人調走咧，都係話佢可能係有病啊，或者係啲唔同嘅原因啦。而發現呢啲咁樣嘅原因咧，都有某啲共通點。以呢一個作為端倪咧，佢就翻查整個所有嘅目錄咧，就發現有87個牧師都有啲類似咁樣嘅狀況。嗱，佢唔係話證實啊，只不過類似咁嘅狀況，而好有可能呢啲都係涉事噶啦。咁佢就攞住呢啲咁樣嘅嘢之後咧，就終於就同呢一個新官上任嘅老闆就講啦：，喂，我哋查到而家已經去到咁大件事咯。但係老闆就話：我哋唔可以公布呢啲咁樣嘅資料住，因為喺咁樣嘅情況之下，有理由相信咧呢一個唔係單一案例，而且係可能係教會根本係知道 嘅，同埋成個制度啊，係幫緊， 直情 係 有個制度去點樣幫呢啲，因為佢哋查到又有教會嘅律師啦，又有嗰啲唔同嘅神職人員，佢哋亦都有代表嘅律師啦。即係點解教會嘅律師亦都係牽涉？咁佢哋有 同埋仲要咧，嗰啲人通常調咗職之後咧，就係去咗第二度做嘅，就唔係冇得做嘅。然之後又調嚟調去，只不過係咁樣嘅啫。 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呢件事咧，好可能咧教會都係 有個包庇 嘅，係啦，包庇佢哋。咁所以件事就越搞越大。但係咧，即係我哋講咗咁耐咧，都要知道就係喺當時嘅波士頓咧，其實咧教會係好大勢力，亦都好多人係信奉天主教。所以咧，任何人走埋掂天主教嘢嘅時候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好大嘅避忌嘅 ，OK， 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佢哋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去繼續係查落去。但係由於咧涉及一個好大嘅公眾利益，因為涉及嘅人數係唔少嘅，佢哋有理由相信，所以佢哋就堅持繼續查落去啦。而到最後咧，佢哋真係上法庭啦，因為有一 大批嘅文件咧，就係俾法庭封存咗，根本佢哋就冇辦法攞到出嚟。但係咧，就喺其中一個律師嘅，即係可以話協助之下啦，就係其中一單案件翻案嘅時候啊，就同法庭對質咧，就令到有少部分嘅案件由於而家重審，就被逼嗰啲咁樣嘅檔案咧，就一定要係公開啦。咁但係呢啲嘅公開咧，就睇嚟邊教廷自己咧都唔係好發現，甚至係其他對家嘅律師啊，又或者係其他保管都唔係好發現，突然而家咧就公開咗，所以佢哋就即刻就去翻查呢啲咁樣嘅資料入邊咧，就發現入邊的而且確係有而家嘅主教啊羅主教啦，就係喺入邊有一啲信件嘅記錄咧，就係佢係知道嘅事件，而佢係冇公開到呢啲咁樣嘅情況，所以亦都令到呢件事就係牽然大波。到最後佢發現咗有真實嘅證據去支持佢哋呢一個論點，就係、是、其實主教係知情嘅，而佢哋係有一個系統咁樣去幫手去隱瞞呢啲咁事件咧，就成為咗一個好大嘅新聞。但係當時佢哋發現嘅時候，正值就係2003年就係911事件。咁由於911事件之大咧，就令到佢哋就覺得喂呢、這個事件都係我哋唔好即係攞出嚟住啦，可能等一排先啦。如果唔係嘅話，就因為有一個更加大嘅新聞，咁呢、這個都係大嘅新聞，就可能會被掩蓋咗，所以佢哋就即係捱過咗一段日子就唔講，但係亦都好驚其他報館會發現咗呢件事啦，因為其他報館都有跟進啲類似嘢噶嘛，佢哋一路好驚啦。我唔知係好彩定唔好彩啦，到最後佢哋的而且確係可以話係一個獨家嘅報導，就將佢哋一個經年嘅一個咁嘅調查咧，就講咗出嚟。亦都咧到最後佢哋喺報導嘅日子咧，應該係一個星期日嚟嘅。由於就係大部分人可能都係要翻教會啦，但係佢哋喺嗰度報導嘅最後最低嗰度咧，就係話如果真係咁不幸地有任何人係一啲受害者嘅話，請你哋聯絡我哋，我哋會繼續跟進咁樣。而到最後咧，翻到去報館，因為嗰個星期日個個有份幫手查嘅記者。寫啊、編輯啊，嗰晚都瞓唔著啦。翻到嚟咧，就係成個報館都好靜，唯獨係呢個資料追擊嗰個房咧，就專登加派人手幫手聽電話，因為有好多嘅受害者都打電話嚟睇咗佢哋呢邊報導。就係、是、於是咧，最後我覺得最好型嘅嗰位就係呢、這個飾演資料追擊嗰個編輯啊 ，Michael Keaton 咧，就係翻入佢間房，佢個電話響起，佢就攞喺個電話一聽，就係話呢度係資料追擊。然之後個電影就喺呢度完咗，即係技術上個戲就完咗啊。但係之後就黑畫面白字啦，就交代话咧，其实呢件事到最后查咗出嚟咧，就唔系嗰个87个人所谓嘅6%， 都唔净系波士顿， 就净系去波士顿已经抄到240几个。神父又牽涉類似嘅咁樣案件，而到最後喺美國唔同嘅地方咧，就都揾到咁樣嘅情況， 甚至世界唔同嘅地方 大規模咁樣揭發一啲咁樣嘅事件出嚟，咁、就有理由相信，即係教會咧係知情，而且係即係一路都幫手隱瞞啦。咁呢個亦都牽涉到係話，就好似 Lucretia 啱啱講話，唔係淨係美國，係世界各地一啲唔同嘅天主教嘅教會咧，都發現有啲咁樣嘅類似情況，那個電影就真係咁樣完咗啦。 劇之本，呢一份系劇本，劇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劇本劇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好，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讲啊 ，Spotlight 焦点追击啊！咁啱啱咧，阿初就讲咗个故事嘅成个脉络啦。咁但系咧，我啊想睇下，其实咧喺个故事入面咧，有好多个角色喺 Spotlight 呢一个小组啦入面，每一个编辑或者每一个记者啦，佢哋好似本身自己咧，亦都有佢哋嘅故事。咁呢一个咧，亦都系我觉得喺成个戏入面佢即系写得几好嘅一个地方，因为佢角色好多。亦都真係多得好緊要，但係好似每一個角色都有佢哋嘅矛盾啦，佢哋亦都有佢哋心入面嘅諗嘅嘢啦。咁呢一個會唔會大家都喺角色上面都有一啲嘢同大家分享一下？ 但你會唔會覺得咧？我好欣賞佢咧，係佢其實將每一個角色，頭先你所講咧，可能正正亦都係因為佢有咁多個角色啦。佢係我覺得有少少刻意添啦，係將呢啲角色嘅基本上嘅屋企人啊、各樣私人嗰啲朋友啊、家人咧，係 cut 曬嘅，基本上全部都冇 出過鏡， 冇出 嘅，有 偶然就出鏡咧，都只不過盡係淨係佢嘅存在嘅咧，即係基本上佢 cut 曬，佢即係唔會話有啲。即係我哋而家睇好多戲都係你個角色建構咧，就係佢做嘢係一樣嘢啦，然之後屋企一定有啲另外嘅壓力啊，或者係點樣啊，同屋企人啊，或者嗰啲嘢。咁但係呢個戲你見到係佢完全係冇呢啲嘢。咁我覺得佢咁樣做咧，係一嚟佢篇幅上面有咁多個角色啦，二嚟佢好想將嗰個所謂主角嗰樣嘢係淡化，係將佢變成係幾個人，好似成個 team 係一個主角咁樣嘅。咁所以佢就冇特別喺邊一個角色身上面去做多啲呢。一啲嘅屋企嘢啊，咁样， 但每个角色都有咯。 佢哋有自己嘅立场或者点，但系佢好 focus 喺佢哋其实喺工作上面嗰一样嘢，就系多过佢哋呢啲家庭上面嘅嘢。我哋会见到少少嘅，譬如个女仔就系你知佢有个阿嫲，就系好虔诚嘅。咁但系佢唔会有一啲先系佢同个阿嫲喺度争执啊，或者唔会喺呢啲戏上面去做呢啲剧情出嚟嘅。咁譬如 但系佢会有一啲对白系佢哋同事之间去讲。 系啦，系啦，佢只不过喺呢啲咁样，譬如佢会话我哋遲啲好忙啊！你今晚好同我男朋友去食下飯先啦。即係佢係咁樣去建構，你會知道呢啲人係一啲好真實嘅人，佢哋有佢自己嘅家庭生活，但係佢唔會喺個戲裡面去專登去做呢啲嘅衝突啊，或者係啦喺嗰啲位 過分戲劇化咗，令到嗰度好似懶遊戲咁樣。 係啊，同埋我覺得佢係好想咧，就係集中喺佢哋嗰個所謂工作上面，其實主要係做工作嗰樣嘢，係去咁樣寫呢一個戲，亦都我覺得係對呢一個戲嚟講咁樣係合適嘅，我覺得。 同埋有一啲。衝突就係譬如係咩咧？當中有一個嘅記者啦，佢發現其中一個嗰啲涉事嘅 神父 啦，就喺佢屋企隔離，佢自己本身係有仔女嘅。喺嗰個過程入面，佢就會同個老總講啦：，喂，係咪應該已經要咁耐啦？唔好等到所有嘢熟曬，佢驚自己屋企人都會受害。 但 係呢啲又會見到佢自己都有掙扎，同埋佢同事之間都有啲衝突。 但係你睇佢點樣寫段戲咧，都好有趣嘅，就係佢。佢只係寫張紙字條喺度講話，你哋唔好去啊！佢唔會影佢啲細路仔出現㗎，佢唔會話喂阿仔你今日就唔好去，即係佢唔會有呢啲先。佢亦都只係嗰日就係走去嗰個教堂面前咧，就係走冇幾耐就見到嗰間教堂，然之後見住佢閂埋道門，即係就係咁樣嘅啫。佢唔會話見到啲細路仔行入去啊，佢冇啊。佢其實呢個係我覺得佢嗰種平實嗰樣嘢，我覺得難寫係咧。其實作為編劇，你好容易喺某一啲位置你會想寫多啲，因為會令到個戲好似戲劇性多啲。係啊，但係佢呢個戲咧，佢係專登去撳得好少，但係佢又有喎。我有少少覺得佢呢個角色嘅呢一段係有少少可能真實，未必係咁，我自己覺得。但係佢加咗呢個樣嘢入去，一嚟又諗呢一個角色多少少戲，有少少戲啦；二嚟又真係加咗呢一個，真係你會喺個 neighborhood 度就會見到呢樣嘢，而令到你係會好想快啲去公開呢件事出嚟，等唔好咁多人再受害。咁呢一個又有呢一個作用喺度，但係同時佢亦都冇喺呢度做好多戲劇性嘅嘢。咁呢啲你加咗少少嘢，佢有佢嘅作用，但係佢又唔會喧賓奪主，就是、恰如其分咁做到佢需要帶到出嚟嗰個效果。咁呢樣嘢我覺得係都要需要好克制先做。 我自己的看法呢，現階段我不會說它是好還是不好，我反而技術上我想分析了它的狀況先。我很同意兩位的說法的，就是它第一就是有一些很生活的細節，即係每一個角色都有少少咁嘅生活嘅細節，就令到我哋對於呢啲人物嗰個真實感咧，嗰個認同感咧係出翻嚟。因為如果我哋淨係見到個係咁查、係咁查、係咁查，即係嗱，我講遠少少話，我哋成日聽到啲人講咧話，哦，嗰個主角佢有條愛情線啊，愛咩情線啫？線就係線，你個故仔係得一條線嘅啫。嗰條所謂愛情線，只不過係到最後一係幫到佢，一係就阻咗佢。即係一個分支，而到最後一定係影響個主要事件先得㗎嘛。咁而家呢，我哋見到呢每一個角色呢，絕大部分啦，即係唔好話每一個，絕大部分嘅角色呢都有一啲佢生活上嘅唔同嘅小節呢，係令到呢個角色同嗰件事件嘅關係唔係一個單純工作上嘅關係。即係頭先我哋已經提咗幾個例子啦，即係話個女記者佢同個媽媽，個媽媽好虔誠嘅，或者係另外一個男記者啊，佢個仔女原來附近有一個咁樣咁，又或者係另外一個男記者啊，佢已經好耐冇見過佢個太太啦，佢自己一個人住喺個狗竇度，即係佢係用一啲唔同咁樣嘅每一個人嘅生活細節去建構每一個人嘅生活。 但係呢一啲唔同嘅細節咧，好多都係同嗰個事件有直接關係嘅啦。除咗我頭先話其中一個男記者就係佢，哇！佢好全心全意咁嘅工作，佢好耐冇見佢太太，自己一個人住喺個九鬥度。嗰、那個係相對地，佢就係俾咗一個哦，有一個咁 extreme 嘅、咁極端嘅，就係佢好全心全意咁做嘢，而佢冇見過屋企人。又有啲係咁樣嘅情況，咁佢俾咗啲唔同嘅。可以話 perspective， 我哋去睇呢個事件係咁。呢、這個第一喺個建構成個真實感上面，我認為係幫到嘅。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就咁喺度追住嗰啲人，係咁喺度做呢一單案嘅話，其實可能到最後我哋就會問：咦，點解完全冇愛情線嘅？點解嗰個編輯唔同呢一個女記者佢哋唔曖昧嘅？即係你如果睇無線嗰啲，就一定係咁噶啦嘛。佢一定係會嗰啲位都有啲曖昧線，有啲所謂嘅感情線噶啦嘛。 唔會太爭太遠啊。 唔係劇集唔同咁啊，可能。 唔係，只不過係話，即係佢去到邊個位，佢選擇收手。因為我哋頭先我哋討論，其實就係呢個位嗱。現階段我真係唔夠膽咁講，佢呢一個處理係唔係最好，或者係唔係最差？但係佢咁樣嘅選擇一定有佢嘅原因。而我亦都同意 Lucretia 佢頭先嘅估算嘅，就係話佢點解會喺嗰啲位度，佢唔好走得太遠，唔好太過深入，唔好俾嗰啲仔女出現。佢亦都唔好同我嫲嫲喺度鬧交，個老婆亦都唔好同佢反面話我要同你離婚啊！你淨係掛住做嘢，即係點解佢唔喺嗰啲位度花咁多張字落去？因為佢想咧好誠懇咁樣去，好坦誠，好簡單直白咁樣去講個事件啊。而通過佢身邊呢啲唔同嘅人物咧，佢其實到最後係最重要係咩咧？点解要有嗰个嫲嫲系一个咁虔诚嘅教徒，而佢又唔花太多笔墨去讲，佢只不过系想哦，咁面对呢啲人，其实嗰个冲击又会系点咧？佢有少少呢啲咁样嘅位去讲，但系佢重点依然系喺呢一班佢哋做新闻嘅人，佢哋喺个过程入边点样去存在喺呢一个咁样嘅社会啊？佢尝试将呢啲唔同嘅 elements， 呢啲唔同嘅元素啊，摆入个戏入边，等我哋有少少呢啲咁嘅思考，令到我哋明白嗰个成个。即係現實世界究竟係點？就好似911嗰個事件咁樣，即係嗱，當然啦，呢個係當時個我諗喺個時序上個事實係咁啊嘛。911事件真係有發生啊嘛。佢點解要將呢一個細節？其實你如果話係一個改編嘅話，喂，真係將嗰樣嘢完全攞走咗，都可能講得通喎。甚至係將佢哇，原來對面報館發現咗，跟住佢同對面報館突然間爭得好緊要，邊個可以最先揾到某某神父喎？咁樣佢可以令到呢啲佢有一個更加戲劇化嘅元素，但係佢就係唔。選擇咁樣做嗱，喺我立場，而家我同大家講嘅就係話，我都係嗰句，我唔肯定咁樣係好定係唔好，但係呢個係佢嘅選擇，佢選擇咗一個平實啲，唔好咁戲劇化，而佢開宗明義話俾你聽，呢個係真人真事改編。咁呢一個就係我覺得大家去睇下嘅時候可以去思考咯，因為我喺我哋嘅節目度我哋都講過嘅，有陣時候我話，喂，你嗰啲所謂嘅傳記啊。真人真事改編啊，都係由於一啲戲劇化嘅處理咧，佢被逼要做咗某一啲嘢，係令到佢更加戲劇化嘅。咁而呢一個而家我哋手頭上見到呢、這個咧，嗱，我對件事件個史實係點樣，個真實嘅情況係點，我嘅認知係好細嘅啫。咁我唔知道佢究竟有幾大嘅戲劇嘅成分，即係佢杜撰嘅，係佢寫落去令到佢更加戲劇化。我唔知道有幾大嘅成分，但係而家呢個見到就係佢，如果我哋見到佢話佢有空間可以做得更戲劇化嘅位咧，佢冇咁樣。走呢、這個我覺得就係大家其中一個值得去研究、值得去睇嘅位咯。呢、這個 我覺得點解佢會咁樣選擇呢？係因為你咁你要睇下佢個戲其實佢想講乜嘢。咁有啲人會覺得呢個戲最直接就係佢係揭發呢個教廷嘅問題啦。咁、你再可能推去遠少就係講緊其實新聞工作者嘅重要啦，尤其是喺而家呢個時候啦、當網媒即係喺度淘汰緊紙媒嘅時候，咁呢樣嘢咧。但係我自己覺得咧，佢其實個野心可能再大少少，佢係講緊。其實每一個人，你見佢啲記者啊，即係如果你話佢淨係想講記者，但係你見佢啲記者點樣去追查呢樣嘢咧？佢哋做啲嘢咧，唔係啲咩特別咁神奇嘅嘢嘅，佢甚至冇喺度彰顯到啲記者有啲咩咁特別嘅即係談判技巧或者去訪問人嘅技巧冇嘅。你見到佢哋咧，只係喺度。要嘥好時間去間資料啦，去將啲嘢 input 上去電腦啦，將好無數嘅資料要擺上去個電腦度。就算揾人同佢傾偈咧，其實都冇咩特別技巧嘅啫。那個女仔都係即係佢用心啦，用心聽，不斷咁去問，只不過係咁樣嘅啫。你見到，而當你做緊呢啲嘢嘅時候咧，作為一個普通人，你就會覺得啊，即係。 你會其實係嗰種真實感好強嘅，因為就算我哋自己平時做嘢或者係點，我就算以前做核數師嘅時候都好啦，你其實都用好多時間就係影印啊、加啲數啦，即係做好多呢啲咁樣嘅細微嘢噶嘛。咁但係當佢將嗰啲佢哋嘅工作可以話不神聖化，去到一個咁平淡嘅階段嘅時候咧，其實佢亦都係講緊就係其實每一個人只要你喺個工作上面，你都係好即係用心去做你件事咧，其實你已經某程度上彰顯緊一定程度嘅公義啦，可能為呢個世界帶嚟即係呢個社會。咁呢一樣嘢，我覺得有少少係佢個戲係點解會選取一個咁平實同埋咁克制，唔去將嗰啲嘢變成戲劇化，而去咁樣去做。一嚟佢係好相信呢一件事本身已經有佢嘅震撼性，二嚟就係佢想將呢樣嘢去撳低到其實每一個人你。只要做好你自己嘅嘢，其實你都已經係做緊一件好重要嘅事㗎啦。咁、我覺得佢係有呢個咁嘅信息喺裡面，所以佢會做咗呢一啲嘅選擇咯。 一劇之本，佢係文字，又係影像。它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它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它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咁而喺成個故事入面，除咗話我哋頭先提過嘅嗰班記者咧，仲有 Spotlight 嗰個阿頭啊，即係 同埋一啲律師添，係甚至 尤其是我想講下 Michael Keaton 飾演嗰個 Robbie 啦，即係Spotlight 嗰個老總。其實佢喺成件事入面，佢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喎，就係話。一啲受害者或者一啲律師曾經寄過一啲資料嚟去俾波士頓環球報呢度，但係冇一個好詳細嘅跟進到。咁呢個亦都係喺故事入面留咗個伏線。我哋咦點解啲資料嚟到之後石沉大海冇咗嘅？咁我哋就喺度懷疑究竟係咪教廷喺入面做咗啲乜嘢啦？咁到去到最後啦，就揭咗出嚟，原來嗰陣時負責嘅有個負責人啦，就係依家 Spotlight 嘅總編啦。咁就係、是。佢冇去好好咁樣跟進呢件事，佢有做咗一個好簡單嘅報導，咁但係冇一個深入嘅調查，咁所以亦都可以話係啦，因此冇好多嘅即係注意力擺咗喺度，而令到之後嘅事情可能會繼續咁樣惡化咗落去。咁呢一條線擺咗喺成個故事度，咁大家又點樣睇？ 其實咧，你如果睇佢呢條線點樣擺咧，我覺得又係好有好個技巧係好。即係我好欣賞嘅。首先就係佢，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唔知係有幾真嘅呢一樣有冇喺度。但係佢擺咗落去咧，就去令到件事咧有少少懸疑咁樣嘅，好似即係會有你少少想追落去睇咁。所以個戲又未至於好沉悶咁樣嘅。咁但係咧，嗰樣佢中間仲有少少咧有好似想牽動你覺得嗰樣個係嗰個白頭佬啦，即係個戲裏面其中即係個報館裏面另一個高層咁樣啦，係即係咪同教廷有啲嘢咁，所以咧就係撳住咗咧咁樣。咁但係佢一直有呢一條線，佢身邊有另一個成日同啲教廷去做和解嘅嗰個律師啦，亦都係再話一次，其實我都幾年前已經係俾過一紮資料你哋㗎啦，亦都係冇咗影嘅咁樣。咁佢呢張呢個少少嘅點咧，其實就擺咗喺度，但係去到最後咧，又係好似一個其實反高潮咁嘅，因為到最後你發覺，咦，原來嗰、那個佢個即係 Robbie 咧就話，咦，其實。十年前嗰陣時啲嘢嚟到，嗰、那個唔係我喺度啦，我啱啱嚟到嘅時候嚟嘅喎，即係 miss 咗呢單嘢嗰個人係我。咁但係其實點解咧？可能只不過係，可能係因為我嗰陣時就啱啱上任咯，太多嘢啦，所以我根本冇留意到呢一件事。其實就係咁樣，咁係一個好反高潮嘅某程度上係一個嘅處理，但係又好真實、好人性嘅喎嗰樣嘢。咁就係你見到成個故事，其實佢好 consistent 都係用緊呢一個方式去，佢盡量有啲位佢會令到你唔不至於完全平淡。但冇曬氣味，但係佢嗰個取態都係將佢翻去一啲好人性、好普通、好簡單嘅嗰啲層面上面，就唔會喺嗰度大手做好多教廷可以追殺你啊，或者即係佢唔會做呢啲嘢咯，係。 我自己睇個戲嘅時候咧， 其實是在很早段，我現在回想回在個戲很早段的時候，我記得有一場戲呢，我是突然間醒了醒了，但是我那個醒了醒不是平時看戲就是覺得蛤有沒有搞錯啊，那種醒了醒是咦為什麼他會這樣死，為什麼會有場這樣的戲，很簡單的一場戲，我現在連那場戲究竟講什麼我都不記得，我只記得是什麼呢，就是應該是個高層 在個 office 度，然之後就叫了好像是 Michael Keaton 走進去咁樣，然之後就話咁你而家係咪接呢單嘢啦，佢話係囉，咁咪放低手上啲嘢先囉，咁好囉，咁做啦，咁起身就轉身出去，係好簡單好簡單一場戲嚟。當時我點解會醒一醒呢，我就係話咦呢場戲原本應該係好有戲㗎喎，可以好大㗎喎、但點解會嗰個位佢咁樣處理嘅，我作為一個即係突然間上身啦，即係突然間跳一跳出嚟嗰、那個即係評論嘅眼就突然間醒一醒，就望望點解佢咁樣處理嘅。咁跟住睇到咁上下之後，我就發現就係呢個就係真係佢成個戲嘅一個選取嚟嘅，就係佢想辦法令到嗰件事咧係好寫實。嗰、那個寫實係寫實到一個地步咧，有少係即係我哋如果喺學校嘅時候咧，就會話係寫實主義同埋自然主義嘅分別啊，即係去有少少去到一個咁樣嘅情況啊。咁亦都解説一下俾聽眾知道乜嘢係寫實主義，咩係自然主義啦。即係籠統嚟講咧，寫實主義就大家都好似明白啦，就係話哦同真實係冇乜大分別嘅。自然主義係再極端化啲嘅，即係嗰個極端咧係話我哋成日都係講啲嘢再戲劇化啲。自然主義嗰種寫實法咧係真係兩個人喺度坐喺度嘆茶，然之後唔知做咩百無聊賴，係有機會會去到咁嘅情況。當然啦，好嘅自然主義就唔會咁樣，就唔係淨係兩個人喺度嘆茶，然之後冇戲劇發生。但係佢嗰個真實感係好強嘅。而呢一個戲咧，《焦點追擊》入邊咧，我係見到有好幾場咧都係。个编剧同导演咧系好刻意咁样咧，去用一个咁样嘅手法，令到佢好真实，个真实感真系好强。但系唔系冇戏嘅， 系 佢哋入边咧系有啲嘢滚紧，但系嗰个滚紧咧亦都唔系突然间要爆出嚟，专登懒有戏咁样。我觉得呢一个系作为编剧嘅研究或者系睇编剧嘅技巧咧，呢、這个系好值得大家去睇嘅。点样写得好真实？但係咧，佢亦都冇將嗰個所謂啊好戲劇性嘅就咁爆咗出嚟，然之後就算數。這個我認為係即係我諗我哋 Lucretia 都應該會同意，就係我哋 so far 我哋講咗咁耐呢一個戲，成個喺劇本喺編劇嘅技巧上面係最值得大家去研究，大家去學習嘅。我認為 好啦，咁今次咧 Spotlight 我睇完嘅感覺咧，第一下走出個戲院之後咧，我覺得呢個戲係一氣呵成。咁可能就係因為啱啱我哋都有同大家好詳細咁樣講過啦，喺角色上面佢哋點樣去專注嗰件事去追，而令到我哋觀眾亦都可以好專注咁樣去追住成個戲。咁大家嗱，如果真係聽我哋講完都仲未去睇呢個戲咧，咁大家不妨入戲院睇一睇啦，係咪先？亦都係今屆奧斯卡最佳影片同埋最佳原創劇本嚟噶嘛。好啦，咁今日嘅一劇之本咧時間都差唔多啦，下個星期再同大家講其他嘅劇本啦， 拜 拜。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